恁娘把你留成是一定要啊，命里求想把你变成妖天书，只要这后悔死不丢，两条大路由你走。虽死相依想，该去该留。 架上啊，装过一刀啊。 这块地主是什么庄稼啊？ 这块种的是谷子，那块种的是倭瓜。听见了，我笑出眼泪像掉牙，笑掉牙。

有学不会。 没啥，这庄稼货说难说也好说，人家咋说再咋说。 快去娘儿大娘家给我姐寄个鸡蛋来， 咱家不是还有嘞？ 你问俺们都快烦坏了。 小孟三娘， 哎， 你先说着话，我到队里去一趟啊。 哎，双马爹 啊， 你等等等等啊，等等。 哎呀， 爹，你坐呀。 我不累，你坐吧。 爹 啊， 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？ 好。这庄稼人可结实了，成天在地里。恁那识字人都说啥？哦，空气好，闲，成年人辈子也不害个病。 少马爹， 哎， 路过供销社，我烧瓶酱油 来。中中。 娘 啊， 咱这还买酱油了？ 哟，咱没有买酱油了嘞。银焕呐，现在跟从前可不一样了。如今那山路里呀，别说是吃的东西了。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俱全，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啊也是样样不缺，像这啥，哎，这杯鸡杯儿、钢杯水儿、牙膏、牙刷、洗脸盆儿，要啥有啥。歇着吧，我去做饭去啊。 哎，娘， 哎， 我帮你烧火吧。 不用不用，跑那么远路了也累了，快坐下歇着。 小吃正宗。 说。 我的嘴不用我，我的闺女不叫我说。 别着急，吃饱饭再说。 我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。 你看看那是街上来，先住下有话明天再说。 住下住下，把浪吃了我了。 那好，那恁娘俩先说着吧。 英文，你说你回去不回去？ 不回去。 小银环，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，你就舍得离开我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今天你要是不回去，我都碰死到你跟前。 好了，你就都说出来去吧。

你要是敢嫂子吵架，看我不告娘说去。 那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了，还能跟他吵？ 那到底是咋啊？ 哎呀，你别管，去去去，干活去，干活去吧。哎，有啊，哎，有啊，有啊。 一换红红火汗你烧汗，不能干一天你干半天，一日摸不出两手钱，一上脸摸不出条件，庄稼活要辛苦辛苦锻炼一天两天， 要是累了你就先歇会儿吧。 我跟你说我累了，我跟你说我累了。 你看你别急了。 咋给你说话还得笑着硬着？ 哎，你看你看 啥？ 好好好，你慢慢谈吧。你好， 你的妈，看这小两口干着活还说几句话了。 二大娘，你别开玩笑了。 哟，银焕呐，以后要担不了一桶就先担半桶吧。再看你的个子比乔治高，干起活啊，你可不他那腰板硬。要是累了啊，等着师叔底下歇会儿再干啊。 要是让三乡五里人都知道了，让人家说看看朝阳口的人多有本事，说破一个女学生看看。 嗯，有你干嘛还吹三吹的？ 就是你吹 三吹的。南京叔，那还是跟他说着话呢呀。 我知道年轻人。 你哭啥了？ 是有哭啥 了？咋的了？我是骂你了？都看都看，还说你有管教气的，看看咱自己。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，咱当局上话说，人家心里边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。 哎，对对对，那人家的脾气呢，咱摸不着；那咱的脾气呢，人家又摸不透。 哎，对， 那实在是跟咱不一样，人家能下来，这就不赖喽。 对呀，金哥。也许咱这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，也许人家真有本事一时还用不上。 哎，也许啊根本就没啥本事。 少说了你们干活去，干活去， 走走走， 干活干活。小孩子过来过来过来。 哟， 小孩子 到。 你说那叫啥话，对不对啊？ 哎，咋了？ 对不对？ 哎，不对，哎，不对， 为啥不对？啥不对？ 真不对！ 哎，人家刚出学校门来到山沟里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个女孩子，手上也磨了泡，那身上也出了汗，